第31集，课堂上的尴尬。安宁送完了东西，坐上了返校的地铁。来来回回一个多钟头的车程，回程的地铁里，人们都低着头刷着手机打发时间。安宁茫茫然望着玻璃窗上黢黑的隧道和人们疲惫的倒影，听着报站广播一遍遍机械地响着，却进不了脑子里。他都不知道现在到哪个站了，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把秦维航那句话从脑子里挤出去。回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了，他去食堂吃过饭，回寝室打开电脑，上网订购了一部便宜的手机。购买最后一部时需要扫码，一下把他给难住了。 唉，太冲动了，应该买好以后再换手机的。 安宁又翻出旧手机，边充电边祈祷一定要能开得了机啊。可好运好像突然在这一天离他而去了，这部手机似乎是彻底歇菜了。手机打不开后，他有些茫然无助地看向了窗外。宿舍楼下有一部公用电话，他还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一张电话卡，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拜托母亲帮他付款。可他本来是打算等一周后的母亲生日的时候再打去这个电话的，现在打去这个求助电话，那礼物和惊喜就等于白费了。还是再努努力吧。这么想着，他收回视线，又打开了支付网站，顽强地尝试了一个钟头，总算找回了账号和密码，登录上网站，完成了付款。做完这一切，已经快9点了。安宁伏在书桌上如释重负，感觉比跑了一个1500米还累。手机选来选去，选了一部600块的，下了单以后又在脑子里算了算账。他一个月兼职能赚大2000，但这就是所有的生活费和学费了，家里不会再额外给他打钱。 A 市这边的物价是他老家那边的2倍，本来因为寝室这台二手电脑速度有些慢，是打算攒钱换台电脑的，现在只能推迟了。至于眼镜，这副眼镜的度数应该还能再对付一段时间，就是膜有点花了，但也只能以后再换了。入夜很久，安宁才想起来忘了打热水了，趁着水房还没关，提着水瓶匆匆下了楼。水房的阿姨见到他都有些意外，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打水。热水汩汩地流进水瓶，镜片上立刻起了一片水雾，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，好似夜色里突然泛起了浓雾。往常他都是晚饭时分打水的，那时天还没黑，即使镜片雾了也能看见脚下的路。被阿姨问到为什么今天来这么晚时，他笑着说有点事儿耽误了。认真说起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，但他一直按部就班平静和谐的生活却在今天完全被打乱了。从看见那张深水攀岩的海报起，就什么都不对了。在宿舍楼下遇见了从网吧回来的梁胜涵和小胖。梁胜涵见他这个点居然是在宿舍，也感到很意外。 稀奇啊，你也有不泡图书馆的一天。 哎，安宁哥，我发你的微信你看了没？ 啊，我手机弄丢了。 丢了？ 不会吧。哎，你可真是命苦，这才用了几天就丢了。那么贵的手机啊。 啊，是啊。 所幸电商物流很快，手机第二天就寄到了。安宁下载好所有应用，登录上微信，就看见了小胖的信息，正好还有钱飞打来的电话。 手机是怎么回事 啊？对不起啊，钱飞姐，我想了想，我还在勤工俭学，用这么贵的手机有点不合适。 学校里有人说了什么？ 啊，没有，只是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合适。 你为什么觉得不合适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这只是一部二手手机，你用它不用花一分钱，而我也不用把它丢掉，白白浪费。难道就因为它在外面卖5000块钱，你就宁愿额外花钱去买新手机也不用它吗？这样是不是反而本末倒置了呢？ 啊， 我不管别人对你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该在意。 是那个说你的人不对，是他没有尊重你，你一点过错都没有。 那天夜里，韩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纠结又矛盾。钱飞的话一点都没错，可为什么他还是无法不在意秦维航的话？甚至当这两个声音在他脑子里起冲突的时候，最后胜出的总是秦维航。要怎么去怪秦维航不对啊？怪他没有尊重自己？是他自己对这个并不那么熟悉的室友的看法看得太重了，想要拨乱反正却似乎很难。谁都想不到隔天秦维航竟然来上大课了。上午第三第四节是中国法制史，秦维航出现在阶梯教室，包括小胖和梁胜涵在内的大家都吃了一惊。秦维航进教室的时候，阶梯教室的后排已经都坐满了，越往前越空，他就直接走上来坐到了中央第五排靠过道的一个座位。安宁本来在低头整理笔记，忽然前面一个影子挡下来，特别高的个子，他下意识抬了下头，就看见穿着牛仔短外套和黑色高领羊毛衫的秦维航，登时呆若木鸡。秦维航俯身放下座位时没有抬头，坐下后他依然习惯性的往后靠，挺重的一靠，韩宁觉得那一排座位都被他靠得一颤。他看着秦维航的肩膀，就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压迫感，让他有点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猜也许秦维航选座位的时候没有看见自己，毕竟自己低着头在写东西，后来秦维航也许看到了，但又不好再换别的座位，所以放下座椅时他都没有抬头，装作没看见自己。此时的氛围有一丝尴尬，秦维航坐下后其实也有点后悔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选这个位置，感觉太奇怪了，像是一种示威。等反应过来这真的很幼稚时，已经不好再起身换座了，即使坐到后排也好啊，为什么要坐到他前面？这种要被一览无遗暴露弱点的位置，对方随时可以看他，他却不知情，也无法回头确认，太失败了。讲中国法制史的老师是法学院的老教授，个子矮矮的小老头，戴着一副多少年没有换过样式的老式眼镜，思维却很活络，天天玩微博，十分跟得上时代，讲起课来妙语连珠，长逗的教室里一片笑声。他的课排在三四节，所以上座率一直挺高的，经常缺席的大概也只有秦维航这样的人了。一堂课过半时，老教授讲了个集体性侵案例，受害人是男生，加害者是一群男生，但并没有发展到发生性关系的地步，更像是一种校园霸凌，而受害者是自愿接受这种霸凌的。老教授说想听听大家的看法，环顾了一下教室， 有没有要主动说点什么的？ 我觉得他虽然是自愿，但是 那我随便点个同学吧，我也懒得翻点名册，就一直缺席的那位校草，你来答一下吧。 阶梯教室里的所有人都看向秦维航，安宁也看着前排的秦维航。秦维航的肩膀岿然不动，只是头微微低着，黑色的高领包裹住他微垂的脖颈。他戴潜水表的那只手往前搭在课桌上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着教材，没有想要回应。 他不想认呢、啊、为什么不想认呢、啊、我要是校草，我就大大方方地站起来。 秦维航依然不认，但安宁从他肩膀随呼吸缓慢起伏的幅度看出来，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淡定，他只是努力再让自己淡定。像僧人端坐着敲着木鱼，久了就能敲出心如止水。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秦什么？ 秦维航。 他叫秦维航。 啊，那秦维航同学，你来说一下吧，我也想听听你这么长时间都缺席我的课，是不是有什么高见？ 韩宁见秦维航搭在桌沿上的手放了下来，他在座位上拖了一拍，才终于站了起来。